社市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是骤雨正影响广东，而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沿岸地区，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过去水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系暂时畅顺。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咧铜锣湾街路、连山道、礼顿道同埋希慎道一带咧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咁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有啲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西九龙走廊去旺角落塘尾道的支路仍然都是多车，龙尾排到过去南昌村。大埔道落车去深水埗，近住美河流一段的车龙排到上去泽安村。窝打路道落尖沙咀，近住九龙塘每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喇沙利道。咁另外啦，喺后少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医院。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咧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佛光街桥底。喺新界区方面咧，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康湖居一段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过去回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经常做体能运动咧，唔单止可以消脂，仲会预防抑郁，喐一喐健康啲，人都开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明明早计划， 苏动音乐，苏动洪卓立。 比较特别嘅系，真系都几严重嘅感冒病着陆嘅，去录，因为又唔想再甩 schedule， 咁但系出咗嚟。大家又覺得唔一定要好似以前咁好唱歌咁樣去處理，反而係好似講嘢多啲，即係講故仔多啲。我諗呢樣嘢係最同以前唔同咯。 每首歌都有一個故事。星期一至五下晝3点到5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Eric 嚴瓊蘇動音樂。 气候变化会影响我哋嘅生活，香港嘅天气越嚟越热，极端天气就越嚟越密，减少碳排放就可以减缓气候变化。 无谓晒，无谓晒，电要悭，排碳减垃圾真系太多，填满海，填满山，实太多。只有靠全人类，手牵手齐行动，拯救地球。 气候变化，香港行动。想知道更多低碳生活提示， 请浏览 www.climateready.gov.hk。 子女， 二台通识60秒。 查亚峰是印尼最高的山峰，海拔高度超过4800米，山顶经常会被白雪覆盖。虽然查亚峰在七大洲最高峰当中海拔不算最高，不过因为位处赤道，气候多变，地形复杂，所以属于一条登山难度高的路线。查亚峰的标准攀登路线是从北面沿住山脊登顶，这条路线全部都是坚硬的岩石，所以需要以攀岩的方式前进，而且进入登山口之前要先经过矿石区和森林，同时都增加了攀登查亚峰的难度。想知道更多关于印尼的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林慧， 二台通识60秒。 Timeless。 Hello， 我是2000靓歌再重聚的节目主持人 Albert Ang。在过去30年，我最喜欢的歌曲呢，如果是英文民歌，我最喜欢 John McLean 的 Vincent。 Starry Starry Night。 为什么？如果你慢慢 dab 这首歌，慢慢识唱了这首歌，看完歌词你就明白了。 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5月10日隆重举行，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哇，火野嚟啊！ 唔系、啊， 咦？你系？ 我就系私火野黎。 母亲节就到咯，准备好未呢？氹到喜欢嘅人开心都几满足噶，不过有时送咩礼点氹佢开心都令人几烦恼。唔系俾心机俾时间，对方就一定中意噶嘛？有间网店店主咧，仲因为过往嘅一啲送礼嘅失败嘅经验咧，所以就开咗一间以氹人为主题嘅专门店，帮大家减省下烦恼。里面分晒类，氹文青、氹女仔、氹男朋友、氹妈咪。有好多唔同嘅嘢拣，方便各位有心人。有时可能只系一张简单嘅心意卡，但系上面嘅内容系写中佢啱听嘅 sweet 嘅，成功咗一大半啦。例如送张妈咪咧系最好嘅，或者系传说话妈咪系最索嘅。哇！呢啲内容睇到都觉得好开心啦，系咪先？不过虽然送礼物是令人几头痛，不过其实呢捉住几个重点，避免送错礼物，其实都不会偏离轨道得太远嘅。例如是了解下对方喜欢啲乜嘢啦，唔好送一啲平时佢好热爱或者好有研究嘅嘢。例如是佢可能好喜欢红酒㗎嘛，咁你最好就唔好买红酒俾佢啦。因为呢啲人呢通常对于呢个范畴呢都好有研究，好识货㗎嘛。咁如果你又唔係真係咁熟呢一类嘅话，咁就尽量避免啦，费事俾人笑㗎嘛。另外如果想送俾长辈，但佢呢又未必係咁创新嘅，咁鍾意新嘢嘅，咁但係你又想送啲新嘢俾佢喎，咁点算好呢？揀啲有历史嘅品牌嘅一啲创新嘅产品，咁就冇错啦。其实送礼都是想大家开心啫，有啲咩系可以令到你屋企人开心呢？今个母亲节我就打算咧，除咗请屋企人食饭之外，想嚟一个断舍离日。因为平时咧，妈咪成日做家务咧都几忙噶嘛，咁我哋就一齐同兄弟姊妹揾一日，就系、是、星期日啦，一齐执下嘢，所有家务我哋做晒。我估妈咪点都中意啦啩。至今个母亲节，你有咩准备呢？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5月4号嘅下昼，呢度系陈生师， 认真做。 Hello 啊，莫莉啊，思培啊，乐啊，迪神啊，都喺度啦。 系啊，你哋好啊。 系大家好啊。 今日适合讲呢啲咁嘅说话 ，hea 啲啊。 系点 解啊？ 你唔觉得今日阴阴天咩？啲感觉 阴阴天， 同埋又冻冻地咁样。 哦，系喎，今日真系好冻啊！我好后悔冇着褛啊。 我知 要着褛添啊。 系咯，我自己即系明明咧收埋晒啲冬天衫啊嘛，跟住又要攞翻长袖衫，长袖衫我又唔想即系着一次就洗。 系。 我不停喺度揀衫，矛盾咗几耐啊！ 好似下个礼拜热翻咯， 矛盾一生。 你又要收翻， 今日真系坚冻啊！亦都好多谢的神啦，我 I G 度咧已经提咗啊，今日冻啊，记住着翻多啲衫啊！ 系啊， 好窝心啊！的神师兄 ，I G 度咁样， 本来我想笑佢嘅，但系佢回我一句又觉得好窝心，咁我都费事再加啦。 梗系啦，就系唔想俾你笑 我 啊嘛！ 即系琴日都唔系话特别热啦，佢又着晒背心咁样咁去揸车，跟住又我唔知想表达啲咩。 呢啲系人嘅表现啊嘛。 其实我想讲咧， 你要学下人先型嘅，知唔知啊？ 我想讲少咁着啊嘛， 嗰张系旧相嚟嘅，系最热嗰日影嘅。 咁点解你要拣寻日？ 冇啊，忽发 你忍唔住， 有啲嘢想表达下嘛。 哦，唔系有咩表达，留翻母亲节再表达啦。 啱 啊，冇错， 表示啊。 嗱，咁先啦，师培啊，呢个师傅嘢嚟啊，讲咗啦。咁啊，嚟紧都母亲节啦。 系啊，有冇咩准备先？ 准备咗未啊？你哋？ 我啊，谂咗做啲咩啦，已经。 你真系谂咗，你会要我督爆你、啊。 哦，你又知咩？ 唔系， 话说今朝早咧，我哋喺个 group 度，唔得，我一定讲真嘅 。我嚟讲嚟讲， 我哋唔讲大话嘅。 我觉得我哋节目啲人最衰格嗰样系咩咧？个个喺度扮晒有孝心，跟住 话说今朝早咧，跟住就大家掉啲题出嚟话，喂，不如今日讲咩好唔好啊？咁嘅时候啦，咁喺晨早喎，喺七点几八点嘅时候，突然间有个人弹个 set 文出嚟就，哇、哦！我今日讲母亲节啊，跟住之后全场咧个 group 入面系静晒，冇人讲嘢嘅，好有孝心 ，feel 到大家对阿妈嘅爱， 嗰种爱暖啊， 好伟大， 系啦，喺个呢个 set 入边都暖啊， 系啊 ，feel 到啊，阿妈简直真系流泪啊，感动到， 唔系，我觉得系有准备嘅，谂下、啊，而家系早一个星期、啊。如果我下一个星期先讲嘅话就太迟啦。咁呢啲有心啦、啊。 爱得太迟啦真係。 我发现师培原来呢最文静最乖嗰个成日都赞佢乖。 係呀係呀。 原来最有孝心系佢。因为话说咩事呢大家听完大家再评理。 好好。 跟住好啦隔咗两三个钟我瞓醒觉喇。跟住咦係喎母亲节我承认我衰仔嘅。我承认嘅呢下。所以我头先我冇讲过 嘢。大家都唔记得。 我咦係喎母亲节不如我哋讲母亲节先啦。跟住师培就话：，咦，我都系啱啱瞓醒谂起啫，佢而家就喺度廿文廿武，讲到自己几有孝心。 唔系咁，但系即系你去到呢啲五月，即系第二个礼拜嘅时候咧，大家都觉得迫切噶啦，因为好多咧，即系冇心唔记得咗嗰啲咧，就紧张噶啦。通常去到嗰个礼拜前几日咧，先发现，咦，母亲节喎，咁样 点算好咧？ 买咩咧？ 系啦，咁啊嗰阵时通常咧啲最难买，唔系应该话咧有心嘅已经俾人买晒啦、嗯，因为好多要订噶嘛。 哦， 咁买啲咩现成嘅嘢系啱用咧？ 有啲蛋糕，有啲蛋糕都唔接单嘅、多到。 我呢都有心，我自己整、啊。通常你会整啲咩？ 建议大家啫， 佢冇整嘅。 讲开整嘢咧，其实真系。我記得上年母親節咧有一樣好窩心嘅嘢就係、是，我上年又係好似大家咁樣啦，好頭痕嘅時候咧、嗯，我媽媽咧突然間俾咗個 suggestion。 你知唔知幾時係母親節啊？ 五月底。 要諗嘅。 你諗真啲。 嗱、聽日係母親節啦。 你諗真啲。 咩啊？ 今日係母親節啦。 嗱，俾多次機會你。 好嗱，我哋講緊上年啊嘛，而家係咪叫講翻上年先？就係、 是。我而家問緊你今年。 係啊，知唔知母親節係？ 其實每一年都係。 係啊，每一年個母親節都係 一樣。 嗰、那個 係咪五月四號啊嘛？系咯，系咪啊？ 唔系五月四号系李志光生日。 哦 ，OK， 咁系几时啊？ 讲生日快乐啦！ 讲生日快乐。 嗱，总之咧，我就约咗我妈妈咧，就星期一庆祝啦吓。但系我想分享一下就系我妈妈上年俾咗 俾一啲真系唔知嘅人。 五月第二个礼拜， 系五月第二个礼拜咧就系母亲节啦，每年都系嘅。 系 唔会突然间今年转 嘅？唔会突然间五月四嘅， 五月第二个礼拜嘅。 同阿妈讲翻我爱你啦， 爱你啊，妈妈。 系 啊，上年咧佢就叫我好得意啊，佢话咧佢好想咧，佢话好想我煲一烹粥俾佢食啊，系由我亲手煲嘅，即系我觉得呢样系好深刻。 唔系、啊，你个细子系煮饭嗰啲人，即系你会识煮饭嘅男仔嘅。 其实我 OK 噶，真系煮噶。 但系你有冇煮过俾阿妈食啊？ 梗系有啦，但我平时可能煮嗰啲嘢咧，佢就系觉得太过丰富啊，成日整啲好咸啊、好剩嘅嘢俾佢食咧。咁佢上年就 request 我，佢话其实我好想食一个你整嘅及第粥，你可唔可以就当系同我庆祝母亲节？嗱，呢个系上年。 但系你成日都整啲好咸啊、好唔知点嗰啲，即系你唔识煮嘢食。 系咯，其实我觉得你妈妈会唔会系已经放弃状态？算啦，你都系唔好整啲太重味噶啦、啊，你普通粥 OK 噶啦。 你落街买不如， 可能系咯，系啩？ 平时太咸嗰个煲粥就知道应该唔会咸到。 喂，但我觉得 sweet 嘅 ，sweet 嘅， 即系其实子女去整嘢食啊，或者为屋企人去准备一啲嘢，都系 sweet 嘅事嚟嘅。 咁、你咧？ 我啊，我梗系谂住做家务啦。 哇！ 嗱，平时咧屋企人点都会做家务， 一年做一次嘅， 唔系，一个礼拜做一次啊。咁所以嗱，除咗请屋企人食饭之外，我觉得咧，最近屋企太多嘢啦，有啲咩令妈咪最开心嘅咧？谂下，我就系决定全家一齐做家务，即系嗰日妈咪系乜都唔使做嘅，接晒所有衫，换晒柜。得唔得先？ 几惊佢全家一齐做家务，包括阿妈一齐做， 我就坐喺度睇啦，系啦， 我指挥。 唔系，但系我今年咧，我妈都几得意嘅。今朝就真系晏昼啊，正正讲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妈打电话俾我，喂仔啊，妈母亲节礼物未啊？咁样未啊？咁我真系未啊嘛，咁 咁啱啦，我有要求。 但系咧，我妈讲咗句好窝心，佢都知嘅，佢话你唔好偷偷地卖俾我，我惊你偷偷地卖俾我。因为我会嘅，即系我都会买礼物俾屋企嘅，即系买俾妈咪啊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妈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就话唔好啦。咁我心谂无啦啦打嚟问呢句咁样，佢话哦冇，因为我买咗啲嘢咧，你到时可以即系贴翻少少。咁都啱喎，我反而幾鍾意咁樣做喎。 係啊， 有時阿媽嗰啲嘢你估唔到㗎。 就阿媽其實等於女朋友一樣咋嘛。你買一啲嘢呢，即係你又要諗啦，你估啦、啊、你估完之後仲要未必買啱喎，買唔啱呢跟住佢失望個樣呢你仲灰呀。 同女朋友好有關係啊，我講得啱、啊。但係我嗰個感覺呢就係咩呢，即係阿媽呢同我揀女朋友一樣。我以為阿媽鍾意嗰款啦，原來阿媽唔鍾意嗰款女朋友。 咁你又弊啦，仲惨过拣份礼物，因为嗰个女仔可能你好中意嘅，但系阿妈唔中意， 咁点算咧？阿妈话 好复杂嘅题目， 你咁孝心 嗱。 你听唔听阿妈话？ 呢一个咧， 你唔好拿住。 呢一个咧，唔系呢一个咧，呢一个咧，我迟啲真系想讲俾大家听，但系唔系今日，因为咧嚟紧母亲节，我惊阿妈嬲。唔系咁，但系母亲节都真系要买礼物嘅。嗱，阿莫， 我其实咧原本咧谂住同佢睇林子祥演唱会嘅， 啊，好衰啊！ 但系我太迟先记得，买唔到。 如果仲有人有飛放嘅話，可以話俾我聽嘅。 遲啲，唔係遲啲，我諗住帶佢睇一個我中意嘅。 就系都系姓林噶系嘛，睇嗰个 系啦系啦， 台湾嘅。 因为我妈咧，其实咧而家好潮噶，咁跟住咧成日走去而家跟人咧，谂住同啲小朋友，即系我哋呢班后生嘅咧，即系搭到爹咧，跟住成日走去跟啲娱乐新闻啊。佢而家劲到连韩星都叻过我， 咁犀利 系啊！佢成日同我讲，喂呢个韩剧呢个啊，乜乜乜啊咁，我边个嚟噶？你之前做过边个边个？跟住又或者咧睇到咩娱乐速递啊，即系嗰啲咧。即系咪有啲短片，跟住话哇边边个韩星集港集港咁噶嘛，跟住就哇呢，這个咪拍过乜嘢乜嘢噶？呢个丛林的法则嗰，那个乜嘢啊？系咩咁？仲潮过我，我唔识嗰啲佢识啊。 点解佢本身真系好中意韩星啊？ 唔系噶， 哦，即系一份爱啊，为咗你而学啊。 系啦，但系我所以就迟啲带佢去睇其他嘢咯，系啊，睇一啲佢唔识嘅， 等佢学多啲啊。 可能佢中意咧， 系啊，因为其实有啲嘅可能系即系可能真系未必会佢哋知道啊，原来而家睇一个大型演唱会系点噶咁样，咁我都好想俾佢尝试下或者感受下嗰个气氛系点。 不过讲到咧送礼物咧，其实我知咧好多有好多人啦都好注重送礼呢样嘢噶嘛，其实系有啲学问嘅。咁如果其实咧有唔同嘅一啲都系当大家选择礼物嘅时候咧，要有啲少少留意嘅地方。 哦， 系啦，咁啊，例如系 洗耳恭听下。 咁喺呢一度咧，我就好想提下大家，因为咧我发现啊，譬如你送嘢俾上司啦，咁好多人咧就好头痛，即系除咗送俾屋企人之外咧，咁譬如职场上面嘅送礼，可能都好多人要做啦，搞唔搞？咁譬如有啲人，你知道佢嘅上司中意红酒，咁你会送红酒定唔送红酒啊？ 送红酒， 梗系唔送啦。 嗱，因为两样，你唔送系因为惊你买唔识买嘛？ 唔系啊， 点解咧？ 如果佢真系识红酒嘅话，即系话佢有品味，佢要求嘅系好高啦。 贵， 你买唔起嗰啲嚟噶。你买啲平嘅俾佢，跟住之后佢觉得哇，你买啲咁嘅嘢俾我嘅，我饮定系攞嚟煮鸡翼好啊咁。 好嘢，好嘢。如果我上司咧饮开1980年之前嗰啲就大镬啦，真系。 系啦，其实我就发现咧，好多人咧都会送一啲上司中意嘅一啲类型俾佢，但其实佢根本上唔系好识。咁人哋咁有研究，即系饮开嘅可能系100年前嘅，咁但系你送之可能系10年前嘅，咁佢已经唔知攞嚟做咩好啦，咁就好尴尬咯。 所以就唔应该啦。 系啦，我就觉得如果你唔系好熟嗰个范畴，或者你唔系买啲一睇到就知道哇嗰啲正嘢嘅，咁就宁愿唔好送好啲咯。 哦， 因为我上次咧喺呢个圣诞节真系见到有个同事咁做嘅，嗰、那个上司咧明明就好中意饮一啲比较清淡啲嘅，佢送支梅酒俾佢，咁咪出咗事咯。 梅酒都清淡噶， 佢有啲好甜噶。 哦，沟水咯， 啊都得啫，煮鸡翼啊， 你试下送咯，老板送翻信封俾你。 OK， 系啊，攞嚟炒系咪？好，跟住啦，仲有一样嘢就系、是要留意一下究竟嗰个人嘅个性啊，去送一啲啱嘅礼物，例如系 如果你要送礼物俾阿嬷，你会送咩俾阿嬷？ 化妆品啱唔啱啊？我惊啊，突然间， 不如我想听阿乐讲啊， 我会送个镬俾阿嬷你， 煮饭嗰啲镬啊，煮饭嗰啲镬啦， 因为咧阿嬷系要继续喺度做一个暗黑料理噶嘛。 咩暗黑啊？我覺得好食嘅 ，OK， 好食噶，好食嘅暗黑料理。 你哋唔係靚靚 嚟，咁樣都好精彩。 如果咁樣，我會送個鏟俾阿嬤啦。 我哋夾品啦，咁樣不如 package 咁樣賣啦， 專嚟對你嘅。 咁阿樂應該唔係阿師培送個鍋俾，唔係送個爐俾我。唔 係， 我覺得如果 師培送爐， 三個嚟講咧，我覺得師培嗰個開心啲嘅，但係咧都要有留意噶。其實因為你要check 翻究竟嗰個人中意啲咩喜好，即係譬如如果可能嗰個人平時中意化淡妝或者打 淡妆嘅、哦，你冇啦，整个鲜艳红唇嘅唇膏俾佢嘅时候，佢又系唔知点样用。 咁又系， 系所以其实而家有好多人咧都会想选择送化妆品俾屋企人，因为我记得我上年睇过一个嘅台湾嘅调查，母亲节嘅时候送啲乜嘢比较多咧？咁咧妈妈中意嘅咧就系、是、当然一定系首饰类噶啦。咁、跟住之后佢话第二样咧就好似系护肤品或者化妆品。咁、但系就要留意呢一样嘢啦，即系头先我所讲嗰啲啦，或者你阿妈敏感嘅，你整嗰啲完全系用完之后劲烂面啊嗰啲俾佢嘅话，就真系要留意。 我唔记得我上年定前年我真系买化妆品俾阿妈，偷偷地买，因为阿妈讲过嗰只牌子，但系我真系唔识嘅。原来有分几种唔同嘅度数， 有噶。 我拣咗个度数之后俾阿妈。阿爸，咦，我唔啱呢个度数。 系啊，你攞去换咯，最好 keep 单。所以通常我买礼物一定 keep 单 嘅。系啊，但系通常做阿妈咧都系咁嘅，即系咁我即系我要出去可能拍嘢做嘢，可能我都要化妆。阿妈最后就将嗰支嘢转手俾我咯。 你专登嘅， 我买咗， 手段嚟嘅其实 系。你妈系生意人嚟嘅， 佢唔系卖翻咪送俾我，咁啊冇咁衰嘅。 其中一样我记得系家品类啊，即系嗰啲咩按摩器啊，即系屋企会有用嘅嘢咁样。 系或者花咯，花都多人送嘅，不过而家好多人未必中意送鲜花，因为留唔到啊嘛。咁、但系我觉得女士 假花俾阿妈， 假花攞嚟穿噶嘛。 阿妈我送支胶花俾你。 唔系啊，嗰啲保鲜花 我黐喺边度咧？ 嗰啲 胶花， 可能佢欢喜啦， 梗系中意到不得了啦， 象征度好高嗰啲咧， 真系想。 终于明白阿诗培妈妈咁瘦。 唔系啊，我上网见到调查真系 又有校衫又送胶花， 系啊。唔系啊，有啲人真系应该话我之前睇过调查咧，系最多人系会送花噶选择。咁但係當然媽咪歡唔歡喜係另一回事啦。 因為簡單啊嘛，同埋即係而家坊間咧好多花店咧，佢哋包花都好有心思。嗱、我曾經見過咧有一個淨有心思到有時啲仔女有啲説話唔敢同爹哋媽咪講嘅，但係佢哋就會借咗一個花入面再放咗一個類似一個小小嘅喇叭仔，然之後就送俾阿媽。咁佢撳個掣咧，佢就會講一啲佢嘅心底説話。但係嗰束花係直接送去，佢見唔到對方嘅。係啦，但係諗起送禮咧，曾經我哋即係我啦，子龍啦，斌仔啦，就送咗一個禮物咧俾阿磨莉，咁啊好靚嘅公仔嚟嘅，我哋錄咗段好冧嘅音喺入邊嘅，咁啊撳咗左手就錄音啦，右手就播啦，送到去阿磨莉手上咧，我哋哇真係好俾心機錄咗段好冧嘅音啦， 佢洗咗， 佢一嘢就撳咗，啊聽下撳洗曬咯，到佢再 play 嘅時候就已經冇聲嘅。 我未谂 无声榜有声呢啲 有几咁大嘅爱咧咁样， 我成日都系咁噶，唔系第一次噶啦，所以即系送啲录音留言嘅俾我，即系应该咁讲，送啲逢系关机器事嘅俾我咧，唔该你写明个箭嘴呢个掣唔好揿，呢个掣要揿， 系 因为唔止啊呢一个公仔噶啦，之前我试过几次。 所以你要送嘢俾人，最紧要就系睇清楚嗰个人有边啲系用唔到嘅，千祈唔好送。 我中意噶嗰个， 我知。但最后佢就喊住咯，就系咁揿咯，冇声嘅，冇 声 嘅， 好开心啊，好伤心啊！ 神秘的控制，恋上变无忌讳，无我的设计，摆布就如上帝 no， 想欢呼跟你脱轨，想牺牲给你拆毁，想。为你扭曲，一开始不会结束。为你扭曲，中国都变祝福。心可纵容，不可脱动，只可祝福，不可救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主席李慧琼表示已经就规程问题的发言划线，将开始讨论是否向内会发出指引。多名民主派议员表示在划线之前已经按制排队发言，但李慧琼说并没有收到他们的指示，强调程序是由秘书处处理。欧乐轩、范国威和陈志全等离开座位到主席台前面表达不满，正在发言的廖长江的麦亦都被陈志全推开。李慧琼再度宣布暂停会议，并且在大约三分钟之后恢复会议。特别会议是要讨论建制派联署提出要求内会发出指引，以建制派最资深议员石礼谦取代民主党的涂谨申主持修订逃犯条例的法案委员会。身兼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就修订逃犯条例在学院的法律学网志撰文，提到很多市民关注一旦通过修例，如果中央政府提出移交逃犯要求，行政长官难以拒绝，又担心成为恒常的移交安排。他建议政府先处理台湾杀人案，之后再处理修改法例，又认为可以移交的罪行应该只是限于最严重的罪行，并且考虑引入港人港审，即是香港人不会被引渡到内地受审。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在社交网页回应陈宏毅的建议，汤家骅表示港人港审在实行上有无可克服的困难，认为这种安排肯定是犯罪者的最大鼓舞和喜讯。他認為陳宏毅應該清楚了解港人港審並非真正答案，質疑陳宏毅是否抵受不到民意壓力。近日有報道指本港懷疑有不良醫務診所醫生為了謀取暴利，將正版美國藥廠的九價 HPV 疫苗換成來歷不明的水貨疫苗為客人接種。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委員郭佩凡表示，近日收到市民查詢，有內地親友給錢來香港注射 HPV 疫苗，但在報章見到有懷疑水貨或者假疫苗，感到擔憂。他昨日向藥廠查詢，對方回應指，本港採用的九價 HPV 疫苗全球缺貨，香港一直存貨不足，不相信有水貨流入香港，假貨情況可能很嚴重。泰王蛙集拉隆功今朝加冕，蛙集拉隆功換上白色的禮服，接受全國各地象徵治國正當性的聖水，並且用作沐浴淨身。今次是自1950年已故泰王普密蓬加冕以來首次舉行同類儀式，加冕之後的活動為期三日，明日將會舉行泰王封號慶典，到後日泰王會在大皇宮接見民眾代表，之後和各國駐泰國大使會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明日有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系暂时畅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都系有啲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欣怡花园。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而家咧铜锣湾加路连山道、礼顿道同埋希慎道一带咧仍然都系车多繁忙，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过去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咧，大埔道落斜去深水埗，跟住美河流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上去泽安村。咁另外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圣佐治大厦。 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嘅龙尾啦，排到过去喇沙利道。咁另外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佛光街桥底。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才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杰啊。才哥今个星期同大家讲下霍金提出两个警告，第一个警告是千祈唔好接触外星人，咁第二个呢？ 第二个唔好随便发展人工智能，因为如果唔系咧，好可能我哋就会自取灭亡。 逢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滴滴仔周记。 我都是一个戏迷嚟噶，因为咧我都几中意煲戏啊。最近咧，我睇咗一套就关于一个婆婆重回二十岁嘅面貌啦。咁佢啲仔女其实都大晒噶啦，咁就因为咁样咧，所以佢就可以重拾翻佢嘅梦想去追梦啦。但我哋成日都会话回望过去，如果俾你拣咧，你就会点点点点点噶。好多咧都系由自己出发，谂自己先。但系如果重回嘅系你爹哋妈咪咧？可能佢哋重回嗰下係好爽嘅，做到好多嘢嘅，但后嚟佢又会因为你而放弃好多嘢。呢点呢的确係我哋做仔女永远都唔会明嘅，其实爸爸妈妈以前想做乜你又唔会知㗎喎。但係做父母呢就好清楚，为咗子女而放弃自己嘅理想嘅心态会係点样。因为我哋身边呢其实都多咗好多人係做爸爸妈妈嘅年纪㗎啦。咁而佢哋呢亦都异口同声地话，我要定落嚟啦，我唔可以再追梦啦，我想做啲咩都要放低啦，就算我自己嘅心头好呢我都要摆低。以前呢贵有一出粮嘅时候呢就买乜咪买乜囉，想点咪想点囉，但係到而家一出粮嘅时候呢佢就话我又要买嘢俾小朋友啦，又要供佢读书啦，奶粉钱啦，嘩好多 click clack 嘅嘢，总言之一个月根本就唔够用啦，下个月唯有努力啲搵多啲。差唔多呢啲年纪嘅朋友呢我諗你都好明㗎啦。但我哋又不如退后一步啊，如果你嘅爹哋妈咪可以重回佢哋嘅后生年代，咁究竟佢哋嘅梦想系咩呢？你知唔知啊？ 现有最真相，慈爱再同样，但母亲怎会一样？云吞他算会做，而不算是擅长。而八岁时候，又却真心爱上，常见各地好菜，名贵气味色相。难在我妈妈的一锅醋菜之上，难与美食比较，难有一种温馨互相。最错乱之情，能平复不好心情酝酿。陪我笑着过未够美好的人生，还有这迷信未够美好的。 处处有点破，但在母亲的路头守份，用各种温情补不能，是最简单发现。总不满意，而我已洞悉了，凭我母亲机智，从自已开始交给我大人谜语。如世界并不美，用那种心态自处不美，但觉得美，但压抑总可包容自此。陪我 嘅歌曲叫做《雲吞》，同媽媽有關係嘅歌曲， 好 sweet 啊！ 係啊，咁啊，媽媽得佢好偉大嘅，跟住落嚟阿龍哥都好偉大，因為佢為呢個動漫界咧都出咗一分力嘅。 佢都唔止出一分力咁少啦， 出十分力咯， 唔止啊！ 我諗佢嘅力咧會繼續會為大家出嘅，因為佢有更加多嘅動漫世界咧帶俾大家嘅。咁啊，睇下允子今日同大家講啲咩啦？ 係咯，佢講啲咩？ 聽下。 電影啊，我知嘅。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 慢动作。 眨下眼啦，子龙又离开直播室啦。今日咧就去到荃湾一个商场啊，因为有一个学生电竞杯啊。咁其实上年咧都同大家咧接触过、认识过啦。咁今日咧就揾嚟啦，荃湾圣方济中学嘅何校长，你好，何校长。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原来你学校已经成立咗学会啦，系关于电竞嘅。你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嘅咧？ 其实最初咧就系一班学生，因为要参加一个比赛。就要用學校嘅名嚟出嘅，咁首先佢哋嚟揾我，要求我批准啦。咁我啊衰衰地咁就話：你以學校嘅名出賽得，但係我希望你嘗試去諗下，會唔會喺學校搞個電競學會，等學校志同道合嘅同學都有一個機會去出去外面試下咁。基本上平時就唔係好寫嘢嘅，咁但係佢哋好乖仔，就話喺幾日之後咧，整咗個 proposal 俾我。 哦， 係啊，有 proposal 㗎。咁我發覺，咦，個 proposal 寫得似模似樣喎。咁我就因為咁嘅關係，就一路擁佢哋。我會揾位老師supervisor 啦，睇住你哋個學會 成 個運作㗎，跟進曬㗎。咁佢哋又制。咁我又揾到老師，個老師又願意，咁所以就出現咗呢一個荃灣聖方濟中學嘅電競學會啦。 咁成個電競學會佢哋平時有啲咩做啊？或者佢哋點樣樣出賽，有冇啲咩準備啊？即係你知，譬如其他體育學會有啲教練啊，又或者係幾時有比賽，會有啲 schedule 啊？咁佢哋咧？ 呢個因為學生組織嘅關係咧，我亦都未諗過話學校要做好多規管嘅嘢啦咁所以就話樣樣嘅組織。樣樣嘅比賽由佢哋去統籌，佢哋去搞，佢哋去揾翻嚟。咁我所知嘅就係話咧，其實開初咧，佢哋都係參加一下嗰啲關於嗰啲係咪叫食雞啊 ？LOL 嚇嗰啲比賽嘅啫。咁但係有一樣嘢要首先講清楚，就係喺我哋學校呢個電競學會咧，就唔係去組織 一啲同學去打比賽嘅。我哋咧嘅電競學會咧，就係話令到啲同學多啲機會去認識電競呢個產業嘅。咁所以我哋嗰啲電競學會嘅同學咧，會去嘗試咧參加一啲嘅遊戲製作啦，睇下點樣去組織咗一個嘅活動啦。咁同埋呢就話譬如做下主播啊，做下搞手啊，做下嗰啲平台咁樣，我希望佢哋認識個產業，就並不是會鼓勵但係佢哋打機嘅。 我都唔容易㗎喎，因為由零開始去學習啦，去認識啦，其實我諗興趣好重要嘅。但當中如果佢哋面對好多難度點樣處理嘅時候，有冇啲咩渠道可以搵到啲協助 呢？首先一樣嘢，香港其實真係好，香港好多有心人嘅。咁我哋有呢個電競學會一出咗之後呢，其實我又唔知點解有好多傳媒朋友呢都知道，咦，全港盛方正搞緊呢樣嘢，咁佢哋嚟訪問我哋。咁訪問咗我哋之後呢，咁有更加多人知道原來我哋有班咁學生做咗電競學會，咁所以有好多嘅支持係自己走嚟搵我嘅。咁其中一個最快脆嘅支持呢，好及時雨地出現嘅呢，就係 JPC 少年警訊。咁就因為少年警訊嘅關係，咁所以我哋嗰啲學生有第一個渠道呢，就入到去少年警訊度，同埋認識咗呢就係呢一個香港學生嘅電競聯會。咁我哋亦都有啲人去支持我哋啲學生。咁我哋啲學生就我可以咁講，應該叫做呢咁有個機會入行啦，去接觸到呢一方面嘅嘢。咁然之後呢，亦都因為 JPC 嘅關係呢，咁所以佢哋亦都有機會呢去參加咗香港大學個校外課程 eSports Science 嘅一個基礎文憑課程。咁佢哋其實啱啱3月31號畢咗業㗎啦，去港大嗰度呢攞咗畢業證書㗎啦。 咁厲害， 起碼資歷架構一有8位同學已經攞咗㗎啦。好切合我個諗法呢，就話佢哋嘅電競學會並不是係鼓勵人哋打機學會，係反而係去學產業嘅學會。 呢個其實好關鍵啊，因為咧好多時候一講電競，大家都淨係諗到我拎住個手掣或者拎住個電話，然之後就打機。其實成個電競咧個產業咧，呢度只係小部分，即係等於舞台劇。一個演員在台前演戲那一剎那，但背後有很多很多的單位、配套、過程，他們都要經歷。來到今天，校長你看到他們都已經慢慢慢慢成熟，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目標會慢慢產生的呢？ 做電競正如你剛才所說，背後有很多東西的。咁我又發覺以香港依家現時嘅情況同埋我班學生嗰個特性嚟講咧，其實除咗去做組織之外咧，我好希望佢哋可以去嘗試去從事一啲 digital art 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關於呢啲 video 啊 digital 嘅 production。咁其實我哋都嘗試過咧去聯絡八鄉嗰度一間機構啊，去幫我哋去睇睇我哋啲學生可唔可以參與佢哋啲課程啊？等佢哋多一門嘅手藝在身。因為其實香港咁多人才。咁多個學生有咁好嘅創作意念，個問題就話佢哋有冇咁嘅門路去做呢樣嘢啫。如果佢哋喺 digital production 方面、影像方面做到嘢，我相信喺大中華地區無往而不利嘅。但係有幾多間學校會有呢個咁嘅即係曝光俾佢哋 exposure 俾佢哋咧？咁所以我喺呢個電競學會之後，想希望有嘅就話會唔會可以集合到一啲嘅資源啦，或者我哋揾到一啲嘅熱心人士可以幫手，等我啲學生可以試下呢方面嘅發展咧。因為我相信香港如果要發展啲乜嘢好犀利嘅硬件嘅話咧，未必一定可以。但我哋嘅學生嘅智慧，佢哋嘅才能，我相信要做一套荷里活都話香港正嘅大片咧，唔難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如果我哋做唔到呢一個預備功夫嘅話咧，未來呢個成功就唔會喺依家開始發生。 夢想於漆黑裏仍然哼唱，仍然大聲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給我鼓掌，是妄想。趁現在追趕失散方向，曾懷著心底的信仰，千次萬次跌傷，開始不敢回頭尋覓那真相，明日那個幻想也開始不敢被雕刻成石像，踏上這無盡旅途，怪飘散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燃点起鼓舞，或许到最后没有完美句号，仍不强冒险，日夜 校长倾完偈啦，喺呢个时候，不如啦，子龙就同啦今次有份合办嘅单位，嚟自 Razer 嘅投资者关系总监罗启林 Kenny 一齐倾倾偈，了解一下今时今日电竞产业嘅发展系点样样咯。Hello Kenny。 大家好，好高兴今日喺呢个节目同大家倾下关于即系香港嘅电竞嘅发展嘅。 今次咧，应该系我印象中啦最大型学界嘅电竞比赛，仲要系喺商场入边去举行。 当然，我哋今次都好高兴啦，即系继续同我哋嘅合作伙伴，即系香港学生电竞总会继续去做呢、這个即系首届嘅学生电竞杯啦。咁其实我睇事前我哋即系同佢初步倾过，因为我哋上次做联校电竞大赛嗰时候都其实有同数码港有倾过。即其實電競呢個市場點樣可以令到大眾更加知道，其實嗰個產業發展已經係去到未來2022年已經係一個18亿美金嘅一個產業。咁所以嗰時同佢哋傾，今次我哋走出數碼港，不如試下落區同唔同界別嘅人，等佢哋都有一個親身嘅接觸。咁所以今日當然我哋好開心，即係新世界嘅愉景新城佢贊助呢個場地俾我哋，亦都今日有明愛嘅單位參與啦，亦都有學界校長嚟到去支持我哋。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好鼓舞，因為即係成功可以落區去同唔同界別嘅人介紹俾佢聽電競呢個行業，除咗俾年輕人佢可以係以選手嘅身份去參與之外，其實成個個產業鏈可以係牽涉嘅範疇喺邊度，可以見到嘅其實係當然同學要安排成個賽事嘅流程啦。琴晚佢哋原來係通宵去做成個技術支援，即係因為係有現場嘅直播，咁要同唔同嘅單位，可能係一啲電信嘅網絡商同商場等等去做呢件事。亦都有同直播嘅人去協調點樣去令到個賽事呢個內容係更加精彩。咁所以即正好就可以俾人知道其實呢個電競嘅產業嗰個唔同嘅環節可以喺邊度咯。 真係我覺得一啲都唔簡單，特別頭先聽到你講今年已經有一啲嘅學校啦，已經可以叫做 official 有一隊電競隊係出現咗咯。 係啊係啊，所以我哋都好開心。我啱啱再同香港學生電競總會佢哋嗰邊傾，其實即係因為上年即係一路以嚟都可能有好多resistance， 關於即係好冇俾啲學生你係咪即係帶人去打機咧？其實即係。咁但係今年我啱啱聽到嘅係初步嘅反應好好，即係啲學校喺電競呢個行業開始有一個開放啲嘅態度。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呢件事唔係話一做就要一步到位，其實係真係要個教育嗰個過程係要持續咁樣做。咁所以我哋自己 Razer 亦都會繼續同即係數碼港啊、同學界啊、業界唔同嘅人，甚至乎好似今次咁樣跨界。咁所以希望係用唔同嘅方式去話俾人聽，即係唔好再用一個眼光就係話啊咁咪就係打機呢個概念之外，其實佢係真係已經係逐漸成形，係一個市值有18亿美金嘅一個產業嚟㗎啦，已經係 段年計嗰種。 係啊，係啊，係、啊。 能夠可以有一個新興嘅科技產業去帶動住佢哋學習咧，我諗已經唔同以前我哋淨係睇住書啊，或者係學會要點樣處理啊。我諗呢一樣嘢真係可以比較上推動到大家。再深入少少認識，即係乜嘢叫做電競嘅行業呢？再問長遠少少啦，嚟緊七月啦，咁又有一個新地標會落成 喎。係啊，我就好開心啊！即係上年政府撥款1亿俾數碼港佢哋去做電競產業嘅發展啦。咁嚟緊七月我聽到頭先數碼港佢哋有講到嗰、那個電競館應該都準備係落成㗎啦。我都好開心啊！嚟緊都會同即係數碼港可能有一啲新嘅。即係公布係都希望繼續為香港嘅電競業係即係參與喺裏面，俾青年人有更多嘅機會，佢哋去發揮佢哋自己。你頭先講得好啱啊！即係我覺得最終嘅目的即係俾學生點解會同學生佢哋有依個合作，其實當然俾佢哋機會去做佢哋自己想做嘅嘢，佢哋有嗰個興趣。喺度好緊要，佢有個自發性，佢有個熱血喺度。但係我覺得我今次俾我個感受最深嘅係佢哋話佢哋係排除好多萬難，依、這個好緊要，因為其實對佢第日出到嚟做嘢，你有熱血係好緊要啦，你有 hard skills 好緊要，即係書本俾你嘅嘢係好緊要。但係最終其實有時我哋做嘢，我哋自己知，其實係更重要係佢解決困難嘅能力，點樣去同人合作，排除所有萬難，然後去。 做到一件事，咁我觉得呢个好鼓舞，我希望亦都系一个宝贵嘅经验俾佢哋，日后佢哋做嘢，佢哋嘅成长系有帮助。 唔容易噶，有阵时我去教书咧，即系要撩起啲小朋友，佢哋想解决问题嗰个心咧，都好难。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而家可能你要揾机会俾佢做，因为可能而家我哋嘅经济环境好富庶，但系其实有一个困难，然后一班人有一个机会系可以去谂点样去解决，咁呢个系一个好宝贵嘅经验，即系我希望系对佢哋即系日后嘅成长系真系有帮助咯。 比赛嘅前前后我哋都了解到啦，产业都了解到啦，咁返返入去比赛见到即係好多唔同嘅学生啦，有自己嘅队医啦、 哦啊、 有佢哋亦都好整齐好安静咁样去留意緊成个赛事、哦啊啊、就算去演唱会都唔会有呢种 嘅。係、哦、呀、啊啊、其实呢个亦都系好鼓舞嘅一件事，即係个个即係学生今日即係星期六有啲系晨早九点几十点几咁已经落咗嚟去喺度训练啦，同啲队员一齐呀，你话真系即係我落到嚟我都觉得哇原来有啲已经系有队衫噶咯，咁即系好高兴喺呢件事系由从除咗我哋，即系可能系由业界啦，由数码港、由政府、由私人企业去推动之外，其实呢个产业得意之处，其实都要系由下而上，即系由翻啲年青人俾翻一个推动力出嚟，咁呢个产业先会有一个推动力可以做到出嚟。咁今日好开心系见到呢个气氛出到嚟咯。 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呢係暂时畅顺。跟住呢，睇返将军路隧道入口啦，而家係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到返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呢係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呢，近住加道里道一段亦都係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喇沙利道。加士居道呢去油麻地亦都係车多㗎，龙尾排到过去佛光街桥底。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富山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启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咁另外咧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4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话说有一日我买条碎花裙，我觉得好靓噶。 我是俾咗一个反眼嘅表情包佢嘅，嗰条裙应该俾佢细10-20年嘅人先会着得嘅，同埋 size 要俾佢细3倍起码。 着咗出嚟可能你觉得 OK 咧？ 系啊，做睡衣啊嘛。 张学扬已经咁激气啦，之后嘅导师会唔会放弃莫莉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喂。你咪话好难请人，我有个好办法噃。 系，讲嚟听下。 劳工处嘅工作试验计划，介绍嚟嘅新人，无论做全职定兼职，30日试工期间，公司同佢冇雇佣关系。之后，劳工处会俾佢最高7,800蚊嘅津贴，公司就俾500蚊。嚟我公司试工嘅新人，工作经验唔多，但肯学肯做，我请咗佢做长工啦。有兴趣就打2152-2090问下。 妈妈你病啊？ 是啊。 我煮啲粥你食啊。妈咪睇热啊。 阿仔你咁生性，妈咪病咗都好安慰啊。 你都想一家人嘅关系咁融洽？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推动 同心同步开步礼。 5月13日约埋你嘅屋企人一齐嚟啦。详情留意风骚快活人，晚晚星期天。 逢星期六下午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诗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莫莉有话儿。 今日莫莉有话儿，请嚟呢一个人最讲嘢系最放嘅，所以我要最小心佢呢个人究竟讲啲乜嘢？ 点解我讲嘢系最放呢？我哋其他同事讲嘢都好放噶， 唔系唔够你？ 边度系啊？ 你每次一讲嘢嘅时候，我有啲咬啊， 唔使嘅。 仲要系佢一嚟同我讲嘅时候就话。喂，我可唔可以唔讲俾你听？我讲边个讲咩时间？ 咪等你估下 嘛。系我窒咗下，我本来想逼佢讲啊，你照讲啦，不如你讲俾我听先。最后尾我都系交予我嘅信任俾你。 啱啊， 系究竟讲边个？ 大家好，我系师兄祠堂嘅凌子维。今日咧，我谂住讲嘅咧，首先第一个人，不如你都估下。 好啊。 咁我形容呢件事系咩事先？ 好啊。 咁话说有一日咧，就喺电台度嗌外卖啦。 系。 咁久不久都需要㗎啦，无论係日头好、晏昼好、夜晚好，係咪电台成日都有人嘅。 所以其实啲外卖 app 赚得最多钱就係我哋公司。 我唔排除都真係。咁跟住呢就嗌嗰个外卖嘅快餐炸鸡。 係。 咁好正常啦，久不久又会真係会食一次㗎啦。好啦。 呢一個我今日講嘅呢一個人嘅舉動咧，嚇咗我一跳。 咩事？ 嗱，如果平時咧嗰一桶雞嚟到啊，咁你食啦咁。咁你會點食啊，莫莉？ 揾手食咯， 係揾手食啊，拎起食啦，係嘛？ 或者揾叉食啦， 係我都係， 但會比較少啲啊。 係啦，呢一個男同事 係 佢用叉食一隻雞全翼， 雞全翼揾叉食， 用叉食雞全翼。佢平時 佢真係周圍揾隻叉去吉嚟食嘅。 係啦，嗱，即係咧有某啲同事，譬如我啊， 佢平時係咪一個乾淨人先？ 佢咧就好矛盾嘅。 嗯， 佢自称系一个干净整洁嘅人， 嗯， 但系咧，其他人嘅感官从来都唔容易将佢个人咧同干净整洁 咧 系联想，唔系阿欧 吓，阿欧已经最打残噶啦，咁啊，阿斌 就冇错啦，就系黄冠斌啦。 黄冠斌其实有洁癖噶，好多人都唔知道啊。 冇错，就系、是、想讲呢一样嘢。黄冠斌其实暗哑底，佢真系一个好干净整洁嘅人嚟。 系 嗱，大家 佢中意整到周围嘅地方污糟啫，但系逢系佢自己个范围入面就系唔用。 系啦，如果以食炸鸡嘅角度睇咧，就系如果嗰啲炸鸡皮嗰啲碎咧滴到周围都系咧， 佢唔会理 冇嘢嘅。 系啦， 冇事嘅，我哋帮佢抹嘅，我哋帮佢执嘅。 简单啲嚟讲，呢个人自私。 系啦，你话佢，你睇下你啦，咁大个人食到啲鸡碎 啊， 即系鸡碎咁多啊，滴到周围都系啊，咁啦。 佢做 VJ 咁冇嘢， 食炸鸡咁噶啦。 系啦， 啲鸡系咁样会滴噶嘛。 系，你试下佢架车度食炸鸡啊。 喂，你可唔可以落翻去啊？ 系 啊，唔好喺度食得唔 得？我再讲样嘢俾你听。有一日，话说就系庆祝阿波生日，我哋喺佢架车个车头嗰个盖嗰度咧切蛋糕，佢惊到癫咗，不停话喂，冇喺我架车头嗰度切蛋糕，喂，切蛋糕啫，住喺车头唔系车入面噶咯。 佢系好搞笑嘅，所以咧，我记得有一次我哋一齐去佢屋企咧，我哋都系特别小心。 系。 无论是只脚摆在哪 里这头讲这头山因为他来了山了 这个是第一件事 今天多谢阿子维讲了第一件事给我听之后隔多几个礼拜你会讲第二件事给我们听 大家期待一下先 或者可能下个礼拜看看到时大家心不心急 好、啊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师培阿乐摩莉 寻常事认真做 讲到我都肚饿啦！ 哦，你讲见到黄冠斌肚饿？ 系啊， 我已经收到黄冠斌嗰张攞叉食鸡翼嘅相。 系咩？ 系 靓唔靓仔啊？ 佢个人本身就靓仔啊， 屈机噶啦，点影都系靓。 边度系食鸡翼先靓仔？影呢张相嗰个仲靓仔， 佢咬叉都靓仔啊？ 咩啊？ 咬住只叉都靓仔啊？ 仲靓仔添啊！ 我唔想再幻想啦。 系啊，啱啱听完阿摩莉呢个 有 话疑之后咧，咁啊， 摩莉有话疑，唔系叫摩莉呢个有话疑。 摩莉有话疑啦，之后啦，就有啲咩得着咧？我哋今日 嗱，因为咧，其实今日无独有偶，咁其实就好想带出嘅咩啊？ 食莲藕。 哇，好可，下次整莲藕俾你食。 其实我几中意食， 三拍咗佢。 我几中意食莲藕噶， 连埋啲泥喎， 冇问题。好多莲藕系唔使，嗰啲根最好食。 咩啊？ 嗰啲根最好食咯， 丝系嘛？ 嗰啲丝啊？ 唔系莲藕个顶嗰啲根啊，即系未切之前啊，未切之前啊。 哦，你中意啲 fresh 啲嘢？ 系啊，清新冇番茄仔。 而家仲兴一样系莲藕剁碎咧， 梗系未食过啦，都冇人食呢啲嘢嘅。 莲藕剁碎可以做素嘅猪扒添啊，好好食嘅出嚟。 啊，系 呢 个系 好似真猪扒噶。 同埋咧，我即系喺几年前咧第一次食咧所谓嘅素鸡，我就迷上咗食素鸡。 系 你有冇食过素鸡啊？ 即系斋鸡粒。 唔係素雞咧，佢係用一啲類似粉皮、豆腐皮咁樣啦，腐皮啊，腐皮， 腐皮， 然之後咧就包起佢，就切件。 系啊，有啲铺头系有一个就咁叫素鸡食嘅， 系啊，或者叫素鹅咯。 我叫素鹅， 嗰个我都好中意食， 好食噶嗰啲。 但系头先你讲开咧，年牛嘅根部就吹水啦，即系就唔食啦。但系其实你知唔知道有一啲啊，即系打开话打岔先啦。 系， 但系其实有一啲嘅蔬菜咧，即系菠菜，大家成日都食啦。但系原来菠菜嘅根部系好有营养噶，攞埋嚟炒系好好食噶，我会食噶。 我嫲嫲煮饭就一定提我咧，就系唔好剪咗个菠菜个根，要食埋佢。 即系直情真系个根啊！有好多絲，好似即系好似人心嗰啲味嗰啲咧，咁跟住即系煮嚟食系好食嘅， 咁正， 同埋系最有营养嘅。咁 但系你要洗走晒啲泥，好麻烦啊！ 嗰个容易洗嘅，系啦，未至于好似莲藕咁。不过今日就唔系讲蔬菜， 咁讲咩咧？ 无独有偶，点解我头先再讲一次？因为咧咁啱得咁巧咧，头先啊。即系讲阿斌啦嘅是非啦，就讲鸡翼。今日都想同大家讲鸡翼，因为咧今日港珠特工队好想讲嘅就系咧，最近网上面有一间嘅鸡翼嘅速递店，即系喺网上面嗌 order 噶啦。跟住之后咧，佢卖到一只鸡翼竟然系30元一只，不过30元 好大只， 会唔会太贵啊？ OK 啦， 正常鸡翼 系啦，仲要佢系要预早2日预订。而呢間鋪頭係啦，而呢間鋪頭竟然而家變成一個其中一個熱話。咁跟住之後咧，好啦，咁啊再啊點解雞翼啫？你仲要網上要特登訂，真係好花心思啦。咁我好好奇啦。咁又發現原來咧網上面咧就有個調查。咁啊最近做咗個調查，咁就一個嘅一個嘅媒體啦，就一個調查嚟嘅。個調查咧就揾咗啊10種咧一啲嘅小食類，咁就係網上最多人搜尋嘅一啲嘅字眼，去揾咗10種啦，俾人哋去投票。 都是食物嚟嘅， 食物嚟嘅。咁跟住之后咧，就结果有102,700多人喺呢一个嘅媒体嗰度评个投票啦。咁跟住之后咧，结果发现原来鸡翼咧系呢10样食品里面咧攞咗第一位，最多人投票，有31,800多人投佢系冠军。 不过鸡翼咧，其实呢样食物咧都真系好多变化，你可以用佢做好多唔同嘅款式菜式，唔同嘅味道， 中式西式都好多人中意， 同埋你问10个有9个咧都会食嘅，但反而鸡翼尖咧，你问10个9个咧，有可能真系有7个都同你讲麻麻地。 要拣噶鸡翼尖，唔系间间好食噶。 剩翻低个3个中意食嘅话咧，就好中意食嘅鸡翼尖。 系啊，因为佢中意食啦嘛。 同埋我好奇怪噶，我好中意食鸡翼尖，但系有一啲嘅鸡翼尖系唔食噶。我唔食白切鸡嘅鸡翼尖， 点解咧？ 炸鸡嘅鸡翼尖好中意食，中意食到癫。 个分别系。 覺得好核突，口感 即係滑潺潺， 係啦，即係佢嘅尖啄唔吸引。 但好奇怪，滷水雞翼嘅雞翼尖我有食過。 个分别喺边咧？ 就有个白切鸡个鸡翼口感，好啊，好似一撇嘢咁。咁好啦，咁啊，头先都讲咗10样嘢俾大家网上投票啦。快速地讲一讲有啲乜嘢啦。第10位系青豆，第9位系午餐肉，第8位咸蛋黄，第7位榴莲，第6位系芋圆，第5位系牛油果，第4位系蚝，第3位系港女挚爱嘅海胆。第2位是芝士，第1位就是刚才所讲31,800人投票成为冠军的鸡翼。 哇，你以上讲的食物呢，海胆我是最麻麻的。 为什么呀？ 我知道很多女仔喜欢吃海胆，但我真的麻麻地海胆。 我都麻麻地 海 胆。 可能我真的小时候吃过一次的阴影是真的臭的。 我觉得海胆要看看它新不新鲜。因为它甜的话，你是 feel 到它很 creamy， 然后有些甜味，跟住煮淡淡肉的感觉。 我日本是吃过正的，但是我第一次吃在香港一间餐厅吃那个真的裸膽啊，是臭的。 跟住你会想 你不要拿出来跟人讲啦。你跟尹子龙为什么要葵青孖宝，就是他们介绍的东西吃全部很难吃。 哦，不是，其实这么啱这么啱那天。 你扮什么啊？你估一间半间间间都是啊。我们全部人呢是他介绍亲的，或者他讲亲好熟，我们一定不去 的。哦，你左边右边你介绍了你吃右边啱的啦。 我是食肆的灯。 是啦。所以 真的重 要啊。你还说海胆难吃。 不好吃，我觉得不喜欢的。 好啦，今天刚才都讲咗啦，即系鸡翼系冠军啦。咁咧，我都做咗一啲嘅明察暗访嘅啲街坊嘅，不如听一下出面嘅人又中唔中意食鸡翼啊？ 港珠特工队，港珠特工队， 我叫阿生，24啱啱毕业， 未毕业之前啦，应该系好中意食嗰啲小食啊嗰啲嘅，系咪咧？ 垃圾零食我多数会揾啲鱼蛋啊、烧卖啊嗰一类。冇咁多嘢装嘅， 嘢食咯，即係一支竹籤搞掂啊嘛。 我叫 Alice， 今年24歲，我係做辦公室文員。我最中意食雞翼，因為雞翼咧好味，鹹鹹地咁樣好野味。 我叫阿星，我係一個學生。最吸引我嘅零食小食應該就係薯片啊、薯條啊，不過中意食啲熱嘢嘅魚蛋啊、燒賣啊，或者係撈麵啊嗰啲都好好食嘅。 咁如果撈麵同雞翼俾你揀，你會食邊樣？ 撈麵同雞翼嘅話，揀雞翼啊！ 你個人轉態轉得咁快嘅，點解會揀雞翼呢？ 因為雞翼比起撈麵嚟講咧，佢有肉啊，我自己個人中意多啲食肉啊，食落去似嗰種感覺咧，好開心噶。 雞翼梗係唔算啦，又翹口又攤手又多瓜又麻煩，咩地方抌啫？我試過一次食雞翼最麻煩就係斷骨嘅，跟住食完之後攤口又痛。啊，選又冇選嘅，不過攤口咯。 我自己中意喺屋企食雞翼嘅，通常好少喺街食嘅，因為雞翼都始終麻煩啦，同埋咧食落個樣唔係好靚啊。 有冇試過喺中意嘅人面前食雞翼？ 有嘅，不過都係穩定關係先會食雞翼咯。 自己燒嘅雞翼啦，因為自己燒完出嚟咧，嗰個感覺係好開心，好滿足嘅，好有成功咁成就感，完全翻曬嚟嘅係。 最中意食瑞士雞翼，因為又鹹又甜，就好易送飯啊。 少少辣，脆脆地嘅，炸嘅。我平時食雞翼最貴都係$10兩隻嘅啫。 咁如果而家坊間咧有一啲嘅雞翼，話俾你聽要預先兩日前要落訂$30一隻嘅話，你會唔會試呢？ 咁貴， 你咁中意食雞翼喎、 啊？但係太貴咯，睇下佢咩來料啦。 $30一隻，佢雙金嘅。我個人比較老土一啲，比較簡單啲。如果真係揀雞嘅時候，可能一係炸，一係蒸就算啦，唔好搞咁多花款，已經本身夠翹口夠慘手噶啦。因為 好啦，咁如果俾你咧，即係發揮你無窮嘅創意嘅話，你會想整一啲咩味嘅雞翼呢？ 我會想試下咧，將一個多士。擺隻雞翼佢上去，然後再加啲棉花糖燒落去，即係我自己個人好中意食甜嘢嘅。你有棉花糖嗰隻甜，然後仲有多士嗰隻脆脆脆卜卜，加埋隻雞翼咧，我覺得成件事係一個好完美一個晏晝嘅一個餐嚟嘅。 如果真係俾你整咗一隻棉花糖雞翼多士嘅話，你會俾邊個食啊？ 好食嘅自己食曬佢，如果唔好食嘅，梗係要分享俾我媽咪啦。 哇！雞翼我好中意食喎，但我最中意食嘅雞翼咧係南乳雞翼，我都幾中意食。 好難煮鹹噶噃，不過即係頭先都聽到啦，即係街坊上面有啲人中意食雞翼，有啲人唔中意食啦。而直播室入面咧，三位都應該係好中意食雞翼嘅人，係咪？ 係。 好啦，你唔中意食㗎？ 我特別中意食一樣嘢係雞翼包飯啊！ 好奇怪喎，點解雞翼包飯啊？ 啲雞翼咧裏邊飲啲飯，係再焗佢，將啲雞汁融入啲飯裏邊。 咩 啊？等先， 好味 嘅 呢個， 唔係台灣有啲雞翼咧係去咗骨，跟中間有個窿，就塞啲糯米飯。 糯 米 雞 翼， 涼雞翼啊，係 啦，糯米飯唔係飯。 不過更加期待茉莉今日嗰個雞翼 啦。嗱，好啦，咁啊，再講多少少資料先啦。咁究竟香港人有幾中意食雞翼咧？原來有一個兒童嘅餐飲調查講香港噶，咁就發現來雞翼咧就係啊全香港。其中一樣小朋友最喜歡吃的食品來的噃，好了，大人有多喜歡吃呢？根據統計處的數字就顯示，香港每年是會有輸入大概是1.3億公斤的雞翼的，即是香港是會輸入1.3億公斤。根據如果當740萬人算去推計的話，平均每年一個人是吃了17.5公斤的雞翼。17.5公斤即是多咧，即系话每年咧就食咗大概40磅嘅鸡翼。如果以每一磅10隻计算嘅话，你一年系食咗400隻鸡翼。 一年400隻鸡翼，即系平均 一个礼拜食8隻。 哇！ 所以其实系几夸张。 但其实咧，我 唔 止啊， 平均啫嘛。咁你食唔到8隻，咪去食12隻咯。 唔系就我话我食唔到啫，做咩啫？ 系啦，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即系咧，你哋都话好中意食噶嘛，直播室入面。 系啊，好中意食啊。 到我啊，港珠啊，出动嘅时候啦。 好啦， 又嚟啊！ 我话咩又嚟啊？ 好期待咯。 唔系， 又嚟好期待啊！ 我哋而家呢一刻咧，我哋就飞出去呢个直播室外面先吓，因为我哋早前已经预录咗呢件事噶啦。 系啦，好啦，飞咗啦，而家预录紧啦， 预备开始。 好啦，咁啊，头先咧，其实咧已经准备咗一啲嘢噶，准备咗啲嘅鸡翼啦。咁啊，今次呢个鸡翼劲，我话俾你听， 有几劲啊？ 双金嘅，因为网上头先要讲$30只嗰个双金啊，我就自己亲自示范一次俾你哋试下，咪真系咁。 系咪靓嘅先？ 靓鸡嚟嘅，话俾你听。仲要最劲嗰样系咩啊？我攞翻上个礼拜咧，阿乐哥咧整嗰啲核突面膜俾你嘅蜜糖。 哦，嗰、那个面膜佢自己瘦嗰个啊嘛。 上次我一用完嗰支蜜糖之后，莫莉就话：你留低支蜜糖俾我下个礼拜。 系啦， 即系话而家系蜜糖金箔鸡翼。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我惊啲蜜糖因为唔够味啊，所以 佢要沟水啊，仲将啲蜜糖而家系。 咁跟住之后我系点咧？我将啲鸡翼咧，而家咧抌晒落去一个咧，哎呀， 我已经有啲反口水想呕嘅感觉， 好惊啊！ 系啦，有鸡翼啦。咁跟住之後呢，好啦，頭先我講嗰個嘅上個禮拜核突蜜糖呢， 係係係 溝咗水啦，大家睇下、嗯、 香唔香，你聞下，你自己聞下，認真。 哇，有蜜糖味嘅， 有蜜糖囉， 係真嘅， 係啦。 OK， 但係呢，平時我好少蜜糖加水喎、啊、哇，好驚啊，而家 哎呀，做乜啫， 哇，好深啊， 要幾好深啫。 咁你而家諗住點整呢？ 诶，帮我揸住先。 你而家件事系谂住， 我见到呢个平时人哋系蜜糖鸡翼啦，而家呢个变咗蜜糖水鸡翼。 你而家呢啲鸡翼，我系要染染呢啲酱，再染染嗰啲金粉，再包口。 我话俾你听，我呢、這个即系客户服务非常之周到噶嘛，系咪先？ 咁跟住 要你咁辛苦啫。嗱，有沟咗啲蜜糖水啦，系咪？倒晒落个胶袋度先。 哦，即系咪原理嗰啲咩 shake shake 薯条嗰啲 friend 啊？ 似咩咧？泰式嗰啲啊？泰国嗰啲咧，街边卖嘢食嗰啲咧，通常都系一个袋嘅咋，得个胶袋咧倒晒落去之后，倒啲汁落去咧，跟住就咁嘅咋。 哦，就捞埋一嚿， 就 自己搞埋。 系啦，嗰啲辣嗰啲鸡脚啊，你咪食个泰式辣鸡脚啊，就系咁样原理。 时间关系咧，跟住之后咧，而家有啲嘅食用金粉嘅，大家听啊，冇声嘅，啱嘅金粉嚟噶嘛，倒晒落去。 我见到系蜜糖水炆金粉鸡翼嘅呢个系。 我而家净系见到呢个透明胶袋有种咧。小朋友在车上忍不住要去厕所之后的感觉。还 有些稀稀地。 是啦，稀冧冧啊，这样。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吃啊？ 是啊，你帮我带鱼来。 那个样子是有一点惊吓的。 因为惊吓金粉来的。 我们派下下去闻一下先。 哇， 你有没有闻一闻一下？ 但是个人乐观一看 呢，臭的，其实应该是不臭的。 有一点像人家那些 正常的应该。哇，鸡 翼都是这样的。 没时间，快速试一试吃。 唔係，我又想講咧，其實喺個膠袋度 shake 嗰陣時係核突啲，但拎到出嚟有幾靚喎。 唔係，因為咧點解咧？你喺膠袋度乜嘢都核突噶，通常食嗰啲嘢都係噶啦。 喂，不如你趴直試試先啦。 你生嘅嘢全部都係核突噶啦，煮熟咗咪靚咯。 你趴直試試先。 影咗相啦嘛，係咪啊？ 係啊，影咗啦，影咗啦，係 咪？喂，快啲食啦，包剪揼啊，快啲試啊！ 包咩剪揼？即係四隻大家有份啦呢度。 你知唔知啊？即係凍咗嘅話唔好食啊。 係凍咗唔好食啊。 師傅係徒手就揦咗啦，已經。 你搞個 係的手啦，的手先。我攞只取啦嚇。 不得了啊！你快啲試一啖啊！ 因為我整嘅。我覺得人生我個樣嚟，因為我整嘅嘛。係啊，聽 嗰份愛。 好， 我 哋 覺得已經好 sweet。 唔可以笑得你嘅。 我整俾你食噶嘛，我使鬼食？ 又係唔食過自己。 喂，你而家係咪而家搭爹啊？吓，过嘴啦， 咁都要讲下嘢嘅， 食嘢啦。 好啦，我讲啦，我讲先啦，我讲先啦，冇。嗱，我而家咧食咗一啖咧，感觉咧好味嘅，因为咧佢嘅鸡翼喺边度买咧？嗰间鸡翼嘅铺头咧系好食嘅，咁而咧佢只系因为基于佢加咗蜜糖咧，将嗰间铺头嘅鸡翼咧整甜咗， 升华咗，再提升咗。 咁你问我睇唔睇到？你问我睇唔睇到嗰啲金粉咧？我感觉睇唔到嘅。你话俾我听，佢只系鸡翼上面加咗荧光笔咧，我都信。佢只系呢个感觉啫。 佢只系嗰啲咧荧光啲汁液咧，沟喺啲鸡翼度咧。 嗱，但系我女仔细心少少嘅，咁咧，当你睇一睇个面咧，其实都唔系真系话似荧光笔咁样嘅，佢系闪灵灵嘅，有一啲系有闪粉嘅荧光笔嚟嘅，咁同埋咬落去咧个馅系好味嘅，不过有少少毛管令人毛管动嘅感觉，系因为咧嗰啲蜜糖加水咧嗰种稀稀嘅感觉，你平时系好少会食到咁嘅质感嘅、 哦，即系你觉得难食系咪啊，师培？你成杯呢个蜜糖水饮晒佢， 又讲错嘢啦， 要配嘅，要配嘅。 唔系，我觉得咧就系、是，我想和应和你讲嗰样就系话咧，真系如果嗰间铺头卖$30一只鸡翼，只不过系加咗金箔咧，就真系把鬼嘅。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就算食都系食到鸡翼味加蜜糖味啫嘛，嗰啲金箔味系食唔到噶嘛。 咁当然啦，咁可能佢哋个煮法又唔同咧，咁又唔可以咁样讲嘅。 但系。 系啦，今日咧港珠特工队呢个嘅恶搞鸡金箔鸡翼咧成唔成功啊？ 成功， 成功，不得了啊！我觉得简直要学习下嘅，你姐 系咪？ 系啊，我花几日主持， 想你食多只，师妹， 我惊你识唔到男朋友啊！整埋啲咁核突嘅嘢， 我反而想讲话阿磨呢一个嘅金箔粉，我真系冇好嗱，我平时食金箔粉咧，好厚金箔睇到噶嘛，佢呢个金箔粉真系完全睇唔到。 你知唔知呢个金箔粉咧？我发现原来咧，咁原来而家坊间系有啲叫做食用金粉。咁食用金粉通常就喺啲蛋糕铺度揾到啦，但唔系所有蛋糕铺都揾到。我自己由上个礼拜开始， 呢、啊這个， 因为原来咧即系而家有，但未必系间间有。咁、哦、我试过揾咗大概五间嘅嗰啲烘焙嗰啲嘅铺头先揾到。咁原本咧你呢个鸡翼咧再矜贵啲啊，因为我本来最坏打算我买唔到食用金粉嘅话咧，我系攞嗰啲金箔，即系食用嘅金箔咧， 几惊啊！ 成张咧包住一只鸡翼，但系一张。嘅金箔咧，大概我谂系我三分二只手掌咁大啦，即系大家可想而知系几细啦。但系咧，你知唔知卖成$35一张？ 哇！霸气啊！ 鸡翼啊，嗰啲嘅时候，呢、這个真系叫霸气。 我以为头先佢话你知唔知我谂住点样啊？我谂住咧，即系而家呢个盒咧嘅感觉少少咧，化妆嗰啲金粉啊， 系啊， 化妆眼影嗰啲金粉啊， 我硬碎咗俾你哋啫。 系啦，好似啊，而家呢一个。 一样都系冇味噶嘛， 其实系又冇味啦，又靓啦， 平啲添， 可以攞嚟化妆噶，冇问题噶。 最后尾咧，我点解坚持要买呢个食用金粉呢？因为我发现如果金箔嘅话，$35一张咧，去包一只鸡翼俾你哋三个食咧。你哋唔配啊， 浪费， 你哋唔配啊，唔好浪费地，唔好浪费地球资源啊。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5:30，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医委会下个星期三将会开会，预计会再讨论放宽海外专科医生的实习要求。据了解，医委会法律顾问昨晚向委员发出文件，表示医学会提交的方案有多个地方可能受到法律挑战。医学会的方案要求在医管局、卫生署和大学的海外专科医生完成3年有限度注册工作，包括通过执业试之后完成18个月临床全职工作后可以免实习。法律顾问认为方案并没有合理基础区分在公立医院以及其他机构的有限度注册医生，考试后完成18个月工作的要求是随意或有歧视成分，亦都没有理由不接受执业试前完成的同类工作等，这些都可能面对法律挑战。身兼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云毅就修订逃犯条例在学院的法律学网志撰文，提到很多市民关注一旦通过修例，如果中央政府提出移交逃犯的要求，行政长官难以拒绝，又担心成为恒常的移交安排。他建议政府先处理台湾杀人案，之后再处理修改法例，认为可以移交的罪行亦都应该只是限于最严重的罪行，并且加入港人港审，即是香港人不会被引渡到内地受审。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在社交网页回应陈宏毅的建议，汤家骅说港人港审在实行上有无可克服的困难，认为这种安排肯定是罪犯的最大鼓励和喜讯。他认为陈宏毅应该清楚了解港人港审并非真正答案，质疑陈宏毅是否抵受不到民意压力。近日有報道指，本港懷疑有不良醫務診所醫生為了謀取暴利，將正版美國藥廠的9價 HPV 疫苗換成來歷不明的水貨疫苗為客人接種。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委員郭佩凡說，近日收到市民查詢有內地親友給錢來香港注射 HPV 疫苗，但是在報章見到有懷疑水貨或者假疫苗感到擔憂。他昨日向藥廠查詢，對方回覆指本港採用的9價 HPV 疫苗全球缺貨，香港一直存貨不足，不相信有水貨流入香港，假貨情況可能很嚴重。北韓今朝試射數枚短程飛行物，飛行70至200公里之後跌落海中。南韓傳媒引述消息指 國家情報院認為北韓發射的並非導彈。報導說飛行物的飛行高度不高，射程不遠，據國情院的分析，若果在內陸試射，飛行物有可能落入北韓境內，因此北韓將發射架移到東海岸的江原道圓山發射，而現時對飛行物的初步分析仍然未結束，亦都未能夠證實北韓試射了多少枚飛行物。韓美聯軍司令部仍然正對飛行物進行分析。南韓總統府青瓦台表示，北韓的行為違背兩韓919軍事協議的宗旨，敦促北韓停止加劇朝鮮半島軍事緊張局勢的行為。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是多雲有驟雨，明日有狂風雷暴，稍後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間中有驟雨以及狂風雷暴，星期一和星期二風勢頗大。而家氣温是22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水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呢都系多车，龙尾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呢，借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东区海底隧道港都入口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翔道返狮隧呢系车多㗎，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睇翻啲路面情況，喺九龍區西九龍走廊去旺角方向落塘尾道嘅支路咧，仍然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南昌村。窩打路道翻沙田咧，近住九龍塘每一段亦都車多，龍尾去到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加道里道一段亦都車多，龍尾排到去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進發花園一段亦都車多，龍尾去到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油麻地咧，仍然都係有車龍噶，龍尾排到去模糊街。在新界區方面，屯門公路返屯門近住新墟一段是車多，龍尾去黃珠路。跟住再提提大家啦，為了配合西貢區的天后寶誕活動，直到5月29號宜春街、年春街和萬年街分別有局部封路措施和改道安排，專線小巴路線2號、3號、3A、4號和 4A 的總站是暫時遷往萬年街，宜春街的的士站亦都是暫停使用。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城墙道翻观塘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背。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咁另外咧，而家部分地区都系落紧雨噶，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其实我都忍不住嘅，而家讲啦，我哋只开电话。 咁开心嘅嘢，梗系要同听众一齐讲啦。星期日早上10至12点，二台院线曾淑仪阿 O。 搬咗屋嘅选民，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填妥申请表，连同住址证明向选举事务处更改住址，记得俾埋电话号码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同埋收取候选人嘅选举电邮。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记住6月2号呢个日子啦，查询2891-1001。 逢星期六下午4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诗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七日不见，完隔一周。 阿乐， 嗱好啦 ，slash 呢样嘢咧，大家有冇听过咧？啊，阿乐咧就啱啱就学识咗呢个名词。原来呢个名词就系解做咧，就系一啲自由工作者，即系一啲所谓嘅 freelancer 啦吓。咁但系咧，佢哋除咗系一个单一嘅技能之外咧，佢哋可能仲有唔同嘅技能。即系意思就系话啦，有啲 slash 咧，可能佢系做紧拍片，但系咧同时间咧，佢亦都系一个 wedding planner 又或者佢一个 fashion designer， 即系咧系周身刀啊，周张张利咁样嘅人啦吓。今日咧好高兴啊，请到一位 slash 嘅代表啊，佢系 Lam Lo 啊 ，hello， 阿罗， 系你好啊，阿 Lam Lo， 你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嗱？作为一个 slash 啦吓，你系做啲乜嘢范畴嘅工作嘅咧？ 我系做拍摄相关嘅工作啦，亦都教班咁，同埋做活动统筹，亦都有最近有管理社交平台同埋社区创新活动咁样。 系即系个大导演啦， 唔系冇错。 大导演之余，亦都吓教班系教啲咩咧？ 都系教教中学生或者系一啲社区中心教佢影相拍片咁样嘅。 嗯，系都系教拍片。系、okay, 啦，好 ，OK。咁好啦，我想问你啦，做咗几年嘅 slash 啦吓，但坊间嗱好多人都会忧虑啦 ，slash 啦吓，未必会吓又担心佢搵唔到食啊，收入唔稳定啊咁样。你自己又点睇咧？ 我会咁睇嘅就系第一两年一定系比较唔稳定嘅，因为啱起步阶段。另外其实只要你肯做你肯试下开拓自己嘅方向呢其实你唔会冇嘢返到嘅。 咁、你可唔可以传授一啲心得啦点样去令到一个 slash 嘅生意啦又或者佢自己嘅工作机会会越来越多呢 我咁第一件事就是你唔好吝啬去扩阔自己人物同埋表现自己俾人睇。我哋成日同自己讲要曝光自己俾更加多人睇。 嗯 係啦。 係。 咁因为要多啲人睇先会多啲客源返嚟㗎嘛。 係。ok, 即係自己就係自己老板啦自己要推销埋自己啦学识系咪咁我反而对你拍片嗰方面几有兴趣。你拍片嗰度呢有冇话一啲代表作系自己拍完啊真系觉得好有成功感咁样嘅呢 有㗎17年做 C All Star 演唱会个making of 同埋 VT 咁样因为佢跟即係跟足佢哋整个演唱会前期到后面咁样㗎。 係。咁个 VT 喺边度睇到呢 係台上面有个20分钟嘅 Melody 咁样。 係。 係啦咁就係一啲好多香港嘅 time lapse。咁对我嚟讲好深刻嘅呢个经验。 嗯即係喺演唱会嘅时候个大银幕上面可以睇到你嘅作品。 係呀好震撼。因为系两晚红馆咁多人一起睇。 係。 我连 rehearsal 睇嘅时候都好震撼我觉得。 係。咁你自己开唔开心呢即係即係睇到自己嘅作品下挨咗咁多年足之喺17年咁自己嘅作品曝光咁样。 一定开心嘅。因为其实每人都落咗好苦功喺自己嘅事业度啦咁我叫做係有呢个机会俾咁多人睇到呢件事係好开心嘅喺度。 好啦咁我想问啦即係譬如好多年轻人佢哋可能都会而家想做一个 slash 啦即係未必係一定咁满足于传统打工嘅方法啦返份好稳定嘅工朝9-5咁样。你有啲乜嘢 tips 可以俾下佢哋呢 我諗你要好剛才好似我咁讲就是你要好 high profile 俾人知道你系做啲乜嘢或者想做啲乜嘢你有几有热诚喺呢件事上面。 嗯。 系特别而家好多社交平台你可以摆自己 profile 上去或者系你主动去建立你嘅 network。 嗯。 咁你只要有多啲人识其实你就会有多啲稳定嘅客源去支撑你嘅收入咁样啦。 嗯。 同埋最紧要系每样都识。但系唔好系周身都冇张利啦。 嗯，明白。咁其实我想问啦即系老实啲问句，就你做咗5年嘅 slash 啦，不如你又同我哋嘅听众打支定心针，你觉得其实个收入 O 唔 OK 咧？ 我觉得个收入系 OK 嘅，够我日常支出有余，又储到钱，又有家用咁样。 吓、啊，如果同一般嗱，你当你如果系由五年前开始打工，你觉得系甚至好过打工啊，定系点样咧？ 我觉得系比打工更加好嘅。咁当然加埋佢周边嘅嘢，就系你可以时间啦， 系 可以你自己拣咩做啦。咁样 系 啦，可能同期我同啲同学去打一份工，其实已经系多少少啦咁样。 嗯，哇，咁真系唔错、啊，其实已经做咗个老板啦，等于同创业有少少吓相似啦，已经 创业系一样嘅， 系咪？系咪好需要勇气咧？真系 好需要勇气，因为你每日都接触紧唔同嘅范畴同埋唔同嘅人。 嗯，系好。咁嗱，最后一样啦，我谂亦都系好多家长会好担心啦，好多妈妈成日都话，譬如如果佢遇到个仔仔女女话，我想做个 slash， 想做个自由工作者，向我嘅梦想越嚟。你想进发啊你有啲乜嘢去同啲家长吓讲下咧吓？ 第一就系家长其实对小朋友嚟讲或者对佢仔女嚟讲，其实系好重要嘅角色啦。咁所以我觉得家长可以俾啲鼓励之余，其实你头一两年俾佢试咗先， 唔 work， 佢仲有時間去做其他嘢。 嗯， 但係如果連家長都唔支持，就有啲可惜嘅，我覺得呢件事。 冇錯，的而且確係咁啊。咁其實咧，我阿樂自己又咁睇咧，我就覺得好多名人啊，又或者一啲好出色嘅作家啊，又或者藝術家，或者係佢哋自己創業嘅人，其實佢都可以歸類為一個 slash 開始嘅，係咪？即係其實 slash 呢條路咧，真係所謂行行出狀元，未必係唔 work 嘅。所以咧，聽眾咧，如果你係一個 slash 或者一個 slash 嘅家長，我都祝福你哋啊，夢想成真。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呢个 黑仔王 游戏解说。 四个主持每人手上都会有一张纸，只有三个手上面嘅纸是写住同一个答案，其中一个他手上嘅纸会有一个提示，每个人都要形容自己手上面那个嘅答案，抽中提示那个就要考考你嘅演技，能不能够掩饰到自己只是得提示，知个答案呢？如果被人发现的话，你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黑仔王。 好啦，今日咧黑仔王就题目已经喺齐度啦吓。 系啊，今日究竟边个比较黑啲咧？即系 你使唔使攞咗先啊？莫， 梗要啦。 啊，我攞先啦。 我啲细都要。 郑又话人哋帮佢抽， 我嘅命运要喺我自己嘅手上面。 好啊。发人 啱啱人就应该系咁样啦。 师培你抽埋先啦，我抽最尾啦。 好，真系 gentleman 啊，即刻睇下先。 好啦，究竟今个星期边个先系呢一个嘅黑仔王？嗱，大家睇到大家嘅答案系咪？系、 哎。 我哋先玩一 round， 然后我哋就接大家嘅电话吓。 系啦，一阵间播歌嘅时候，1872388，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咧，估下究竟我哋三个边一个人系唔知答案？因为而家我哋四个人，因为我哋直播室四个人入面咧有三。三个人是知答案，有一个人是不知道的，大家估下究竟哪一个是不知答案的那个 了。那今天就说磨先啦。 好啊，有便宜有贵、 啊、哇，样样都得的、哦、 的神啦、啊、可以无限地在上面构思很多东西的。 嗯， 师培 啊，样样都得的、哦、有个窿的、 嗯、好，那这样东西是婚礼一定要带去的东西的，我是阿乐哈。啊哈！嗱，四个人嘅嘢都好似好近。 重复多次先啦，第一 round 嘅 tips 系有平有贵，我磨你。 嗱 ，Dixon 嗰个咧就系、是、你可以喺上面咧就是、DIY 天马行空好多样嘢都得嘅。 师培话佢系有个窿嘅、哦。 阿乐，我系阿乐，佢就系婚礼一定要带去嘅嘢嚟嘅。嗱、 嗯、 好啦，嗱四个都讲过晒啦，咁究竟边一个先至系真系知答，唔系边个系得个 tips 嘅咧？咁啊1872388，等你电话同我哋一齐估下，究竟边个先系呢一个嘅扮嘢王？即刻打嚟啦！ 最惨，女主角难共你合演这套爱的杰作，大厅中这一幕，大声的开音乐，大抵很怕讲，我们没有感觉，情愿各自走，各死各，逃避去认清。跟你无福快乐，因此分手太刻薄，只好装作不知，也每日同穿假天过。为何人倾向做什么都要一双，明明难因多多一刻也得舒畅，现在家中有 伴在家中散不掉，幸福中那单调，是否跟你的那场热恋死了？谈论上目色那机票，谈论那栋楼一尺能值两笑，应否分开那关键，偏偏心照不算这个话。 又考下你啊！今次就系大笨象喺几楼啊？ 十一楼加二， 十三楼啊！佢系边个啊？ 郑融 真系叻啦！ 呢个。 游戏解说， 四个主持，每人手上都会有一张纸，只有三个手上面嘅纸系写住同一个答案，其中一个佢手上嘅纸会有一个提示，每个人都要形容自己手上面嗰个嘅答案，抽中提示嗰个就要考考你嘅演技，能唔能够掩饰到自己只系得提示，知个答案呢？如果俾人发现嘅话，你就会成为今个星期嘅黑仔王。 我 嚟啦！ 头先咧，我哋已经将嗰个咧，话食鸡翼要用叉嗰个好 elegant、好高贵、好优雅嗰个男同事咧， 见佢成要着晒西装。 系啊，可能佢食鸡翼要着西装。 品味喎，品味人生喎。 系啦，咁啊，我哋已经将呢张相上咗咗去寻常是认真做嘅 Facebook 嗰度噶啦，咁大家可以上去揾嚟睇下，同埋一阵间咧就会有一个嘅我摸呢搞嘅恶搞金箔鸡翼， 唔恶搞， 系啦，亦都会拍咗条片，不过其实未拍嘅，一阵间先拍。咁咧，我哋都会上载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嘅，咁大家都可以去留意翻。 系啦，嗱，因为今日我哋嘅时间就有限啦，我知道好多人咧都好想打嚟玩噶啦，打咗嚟咧，我哋今日都博唔到你住噶啦，咁有机会咧就会博翻你出嚟啦。咁啊，但系有机会咧，即系例如下一次咁样啦。咁但系今次咧，我哋就 点博你出嚟？ 环球网倾下偈啦。咁啊，嗱，我哋今日咧就四个自己玩住先，好冇？ 好啊， 好啊，嚟啦。头先四个都估得几好。 嗱，不如我哋再重复多次第一个我哋自己攞出嚟嘅 tips 啊，因为咧今次呢个黑仔王嘅 game 咧就系估我哋四个里面有三个系攞到答案嘅，得一个人系冇答案，究竟边一个系冇答案而喺度扮识答案嘅人咧？ 好啊，头先的神先噶嘛，不如的神再重复翻先啦。 我头先有冇先嘅， 啱喎，系 佢已经唔当个隐形，唔系啊，当冇到。 头先佢，头先佢仲觉得自己好啱，好有型咁啊， 冇到，我都已经出声啦。 系好，莫莉系点啊？ 阿乐哥，你中意点就点啦，好啊，不如我讲先啦。 诶，你讲啊， 梗系好啦，期待啊。 我头先俾嘅第一个牵屎就系我讲咩噶？ 你话有平有贵， 有平有贵， 系啦。嗱 ，Dixon 嗰个咧，就系你可以喺上面咧无限 DIY 嘅。 思培咧就话佢系有个窿嘅， 嗯，好，阿乐咧就系讲话婚礼一定要带去嘅， 嗯，好啦，嗱，以上我哋四个都讲过啦，嚟呢个 round two 啦 ，round two， 我到我啦，可以， 系啊，又系你啊， 莫莉姐姐， 可以好有意义，亦都可以好把鬼 嘅，哇 ，OK， 好啊， 错啊，有错咩？ 系 咩？ 系 冇错， 系咁嘅咩？ 佢可以好多颜色。 哇，讲晒啦！佢系婚礼嘅时候咧，如果冇咗都几头痕嘅。 系嗱，你系师培吓 ，OK 好。 你不如讲埋答案。 师培真系好唔识玩又 乜嘢啊？ 头先我已经觉得咩事啊？ 系啦， 头先佢咪讲咗婚礼要用嘅咯， 你两个一定要拍拖啊！系，到时唔好俾翻嗰啲 唉，我真系执到啊！今次 媒人艺师唔使啊，你哋 keep 住得噶啦。 系 OK 好嗱， 唔好破坏阿妈剧啊！ 到阿乐啦吓 ，OK， 我系阿乐啊，咁就呢样嘢都几值得喜庆嘅吓。 吓呢样嘢值得喜庆嘅， 值得噶。的神咧， 好啊， 的神咧， 第三 round 最后一 round 啦 ，OK， 最后一 round， 好， 阿毛先 ，round three， 谂到冇嘢谂啦嘛， 系喎，靓嘅话其实可以 keep 好多世， 嗱呢样嘢系冇分男女嘅， 但呢样嘢咧可以挂喺条颈度嘅。 嗯，我系阿乐呢样嘢咧都几贵重，但系有人本身佢都几贵重嘅，但系有人就会买一啲假嘅嘢去悭钱嘅。 好啦，最后我估先， 好， 我动议阿乐应该系唔知道答案嘅。 嗱，通常咧的神唔知嘅时候咧，佢都 会就 会 动议人噶嘛。 莫莉你觉得咧？ 我觉得系的神。 系啦， 因为的神咧头一两个咧好把鬼啊，唔同颜色啊，即系嗰啲咧， 真系唔同颜色 的、啊、DIY 咁样咧。 咁我知系啦，因为以你平时嘅性格咧，你可以 up 得再清楚啲，或者会再圆啲。 其实那个游戏唔可以唔清晰，不过唔紧要，你哋估我啊嘛。 我 得，但我未估，不过我都系估的神嘅。 OK，OK， okay. Okay, 三比一。 因为点解我唔估师培咧？ 点解？ 师培同讲嘅答案冇分别， 唔系啩？ 所以佢一定知道。 吓、啊，我抽到答案定 tips 都系咁讲噶。 好啦，嗱唔紧要，我话俾你知，我系知道答案嘅。 你讲我， 但我唔可以开。我觉得阿乐真系知道，系真系攞 tips 嗰个。如果系咁讲嘅话，可能真系阿乐。唔系，今次冇人估我嘅。 我覺得 你唔似咯， 你好實在啊！你今次 係啊， 係咩？ 係啊，即係嗰種廢話得嚟好真啊！ 係啊，嗰個信心咧飆到啊！ 你見我而家開始偷笑， 唔該你。好啦，阿樂， 好啦，轉啦，我覺得係阿樂。 阿樂揭知定唔知？ 揭啦嘛，而家 你係知定唔知？ 唔使攞提示嘅。 阿毛似知嘅，阿毛一开波就好叻嘅啦。 唔知嘅时候唔系咁噶， 系啊，阿毛有个唔，阿毛有个唔知样，师培有个无知样嘅。 哦，戒指， 唉，最后答案系戒指。咁阿乐嗰个 tips 系咩啊？ 婚礼一定要带嘅嘢，所以我第一 round 系照读嘅啫。 啊，好啦，咁啊，睇下下个礼拜加埋你一齐玩嘅话咧，会变成点样啦？究竟边个先嚟？下个礼拜嘅黑仔王咧， 打上嚟啊！ 嚟啊！ 好啊，期待下一个星期啊！ Is the barista the leader of the song? 甜甜一刻睁开这双眼，看天际的紫蓝，沿途单车的钟叫响起，暖光照出欢颜。